对母受而爱业，所以话知母智者啊，就不应涉言，浅劣不根源，自形不非形，离见不非见，就系说明呢个第二个业。咁啊，既然因为捉下只眼啊，然后先至有第二个业，咁全体系希望啦。咁啊，所以如果一个有智慧嘅人啊，就唔应该咧，佢讲一句话，因为捉下呢只眼嗰种嘅因缘啊，而所见呢个第二个业咧，佢系呢个真业之形，或者咧系非真业之形。即佢系离见啊，或者咧系自见有，都系唔能够咁样讲嘅。就总明啊，呢、这个第二月系全体虚妄啦。咁啊，即系上文所谓啊，非是见识啊，亦即是离见绝有。嗰个指亦嘅意思，咁目境物所成，金玉零碎就自生自见啊。何况分别就非生非变，只就是一种摄事，是虚妄。因为第二个月就原非实有啊，因为你捉下嗰只眼，先至有第二个月。咁就譬如啊，上文呢个别业之中，所谓五色圆影啊，系本无所有。就因为呢个人啊有呢个眼石，眼有红根啊，先至见到呢个身嘅旁边咧有呢个五色圆影重叠。咁啊，第二个月既然不可以说佢话自形非形，就离见非见啊。咁啊，呢个五色圆影亦系一样。点可以定或是生就非生，离见非见呢？所以佛话现象你阿难系欲行随说啊，系是生是见。咁啊，说是生是见都已经系不可以啦，又何况于事中啊，说佢系非生非见呢？咪更加系唔可以。咁啊，始终。就以前见所谓止见，就须须念先明心，就如第二月啊，须是月影嗰一段文咧，乃系前后照应。第二月从捉嗰只眼，然后生起啊，咁啊，亦如呢个圆影五色重叠咧，就因为眼病而有，咁啊，说明我哋呢个见性啊。亦是一念妄觉而有，咁啊，若然我哋一念觉悟啦，就是真见啊，又何来呢个见闻觉知呢个妄见呢？就譬如你悟得呢个第二月非是实有，呢个五影五色嘅圆影啊，亦唔系实有啊，咁就叫做真见，是见于妄见之时。咁呢个真见就唔系妄见啦，所以前文讲话见非是见，即系后文所谓觉非醒中咧，都系呢啲嘅道理。咁说明所谓见闻觉知之见，当下就系自在呢个真见嘅本体，就系话即第二月足就系真月啦，即呢个五色。圆影重叠之时，根本就是一盏灯。所谓五色的圆影是因病目睹啊，我哋见到有第二个月，其实因为出眼而有，咁啊说明我哋迷时见得有能见所见啊。若是我哋悟之时，即妄就行真啊，咁啊呢个真见就冇有呢个能见所见之妄。个云何就名为同分妄见？个阿难此言受提，随大海水，咁中间就平陆有三千洲，正中十洲东西阔凉，大国都凡有二千三百， 其小舟在珠海中，其中或有三两百国，就或一就或二，远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。格安南佢若服此中，又一小舟，只有两国，唯一国人就同感恶言，则俾小舟当土众生。早知一切不常境界，就或是二日，就或是两月，其中就乃是运色配缺，岁月飞流，负以红泥，种种恶障，但此不见，彼国众生本所不见，都亦复不闻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解释同分妄见，咁啊，即系话咧呢种妄见啊。唔止一個人見到，就係、是、好多人都係同見到呢一種咧而吉祥個境界，咁啊叫做同分妄見。咁啊，即使係有好多人見到啊，或者呢一國嘅人見到，始終好似係實在，但係其他國啊，乃至法界眾生咧，佢都見唔到呢種啊而吉祥個相。咁啊，證明呢種惡相，即使係多人見啦，咁啊，亦都係個虛妄境嚟嘅，咁就叫做同分。咁亦係屬於妄見。咁雲何名為同分妄見？一句咧就係正式啊，即係話何者係叫做同分妄見咧？同埋將呢個題目咧係標出來。咁啊，向下所解嘅咧，咁啊，亦係啊。解釋呢個同分啊，點解都亦係叫做妄見？咁阿難指言浮提啊，在呢個起世經裏邊講，佢話須彌山嘅南邊係咪有個洲咧？有一棵樹啊，佢叫言浮提樹。咁啊，佢橫極就有七由層大啊，咁啊有八由層高。佢啲枝葉繁茂，仲有五十油蠢。咁啊，佢嗰啲果熟嘅時候啊，佢嘅氣味就係芬芳馥郁，所有嗰啲枝千紅色，同埋呢個大棚金翅鳥，都係取此種果而食嘅。咁啊，呢種果熟咗之後啦，咁佢就裂開啊，咁啊，嗰啲汁咧就係金色嘅。咁佢流落呢個恆河嗰處啊，咁啊由於嗰啲果汁咧係金色嘅，咁佢染到呢個恆河沙咧，就會變成金色，而且嗰啲金嘅色啊，仲勝過我哋呢個人間嗰啲真正嘅黃金嘅色水成分咧，仲要好嘅成分高，所以食佢能叫做正金啊。咁啊，所以現就係另外叫正金州。就是現在凡是人事交通所能到的都是屬於這個南緣浮提洲啊。那麼除了大海水在這個聖金洲，那麼除了大海水之外，那麼中間的平陸有三千洲，那麼在這個中間之處，那麼有一幅呢平城的陆地啊，当然就好大噶啦，有三千个州咧，响呢个平陆之中。都话其中大州啊，咁啊其中咧有一个最大嘅州，即系三千州中啊，有一个最大嘅州。佢话东西嘅阔量啊，由东至西咧，将佢呢个广阔嘅两度就包括一下咧。佢就大國都凡有2300啊，咁啊呢個大洲裏邊咧，講係大嗰啲國家都係2300咁多，咁啊呢個洲就好大啦。不過其餘小洲啊，在珠海中，咁啊亦有咧其他嘅小洲，即係三千洲啊，一個大洲之外，仲有好多嗰啲小小嘅洲，在呢個珠海之中。佢話其間就話有三兩百個，而其中間咧，即係嗰啲小洲嘅中之中啦， 有些是300個，或者是200個，或者只是有些呢，或者是1個，或者是2個，或1就或2。咁啊，至於咧有些州啊係30個，或者咧係40個，或者有些州咧就係50個。咁啊，可能個約伯始終啊就有一小州，咁啊只兩國人。只有2個就為一國人同感惡言，佛同柯南講嗰個始終咧就有一個小小嘅州，咁呢個州就只有2個國嘅啫，咁其中咧2個國之中咧有一個國家咧佢共感惡言啊，就係指一國嘅人啊，佢前生就同作呢個惡意。所以同感呢這個惡報，那就有業才是有這個惡報的，這個業呢就是由這個虛妄的煩惱作這個虛妄之業，那就能感這個惡果之因呢，那所以下文呢就是有這個種種的災障，就是為所感到呢那些的惡果啦。我執起小舟，就當普眾生啊，就導致一切不祥境界，就屬於呢個小舟2個國家之中，其中一個嗰啲眾生啊，佢就見到咧一切嗰啲唔吉祥，即係嗰啲唔好嘅種種嘅惡境界。咁啊，向下詳細解釋，咁啊乜嘢叫做惡境界，係惡成點咧？佢就話見二日，咁我哋所見就係一個日一個太陽，咁佢嗰啲人咧就見到有2個日啦。嗱，咁啊一個太陽，呢個火力都唔簡單噶啦。如果你再多一個太陽，同時出有2個太陽咧，咁啊就表示呢個旱災之兆。佢就話見2月，咁啊月屬水啊，同埋一個月。都已經是水分多夠清涼，如果你說2個月呢，就是為這個水災的預示，他說其中就乃至運色配鐵運呢，就是這個日月這個旁邊多了一團的圓影圍繞於這個日月之外，若是它是紅色的呢，咁啊，代表呢個火啦，火係紅色噶，所以紅色嘅咧就是、代表呢個旱災嘅預示。若是話係青色嘅，咁就係為呢個風災嘅預示；若是話黑色嘅咧，就係、是、為呢個雨災嘅預示啊，屬於呢個惡象咧。咁啊，呢個色字咧就色係日色同埋呢個月色。咁啊，配缺啊，本嚟咧就屬於嗰啲女人嗰啲耳環啊，咁啊佢咪戴上2個耳仔咯，咁啊就譬如咧有一股嘅妖氣啊，咁啊圍住呢日月嘅左右，就好似呢個女人咧2個耳仔啊，咁啊戴到一對耳環咧，就係圍繞住個頭一樣，咁就叫做配缺。一碎撥就飛流。碎即是罗喉声，即是我们普通人说的扫把声，碎声就是扫把声，有此这个扫把碎声出现都是不吉祥的，你说明是扫把的嘛，扫把有什么好东西，什么都扫出去了，所以这个碎声出现都是不好的现象的。撥呢就属于第二刀的风声，所以呢個碎同埋撥呢兩種先出現咧，係表示有呢個刀兵嘅災禍。咁啊，飛就係指嗰種光啊，有一種光咧，咁啊從南就飛至北啊，從東就飛至西，咁啊從此咧就自即而去啦。咁你就飛啊，流咧就係呢個星光係從高下至。如同流水一樣，咁就叫做係流。得富語就紅泥啊，富 就屬於呢個妖氣咧，背住呢個日月。咁啊，乙咧就係呢個妖氣啊，近於呢個日月嘅兩邊。紅就係早上出於東方嘅，就叫做紅啊。魏咧就係晚上咧出於呢個西方嘅，咁就叫做魏。個種種同惡相，但此國變，彼眾生本所不變，都亦復不萬。咁啊，以上啊，咁個種種惡相點解？咁啊，在呢個小周呢兩個國人之中咧，只係其中啊有一個國嘅人見到，但係其他嗰一個國嗰啲眾生啊，佢本所不變。又何況得以聽聞呢？等於話亦都不見，亦都不聞，只係呢兩國之中呢，一國人見到，就其他一國人呢就接唔到，連聽都未聽過。咁此種惡嘅境界，如果你話佢係實有，咁點解兩國之中呢其他嗰一個國家嘅眾生嗰啲人民啊，其實不見啲業復不聞呢？如果你話呢種惡境啊，實在係冇，咁啊，但係嗰一個國家嗰啲人啊，佢又確確實實見到喎，但係其他三千多嘅人見唔到啊，所以我哋説佢咧係虛妄。咁啊，前科嘅別業妄見。咁就比較容易明白，因為只係呢個眼有病啊，眼有紅筋嘅人，咁啊先至見到呢個圓影嘅五色重疊。咁啊，如果呢個冇眼病啊，眼冇紅筋嘅人咧，佢根本就見唔到。咁啊，但係在呢個人類中嘅比例，咁啊有眼病嘅人咧就唔多啊。冇眼病嘅人咧，先至係為得多。咁啊，即使咧有少部分嘅人有眼病，見到呢個身個旁邊有啲五色圓影重疊咧，可是啊，冇眼病人多睇唔到，所以證明佢所見咧就屬於虛妄啊，係佢個別啫，唔係多人見得到。咁啊，其實別而妄見啦。咁啊，但係現在一國嘅人喎，唔係一個兩個。咁啊，兩個國之中，其他一國嘅人，佢識見到啊，兩個日、兩個月，同埋其他種種不祥嘅惡象。咁啊，既然一國人都同見啦，你話佢係虛妄啊？呢種道理就比較咧係難明，咁啊亦都難解。其實咧就唔難啦，就因為咧呢個南言浮提舟，所有嘅眾生都不見，咁啊所以我哋嘅例子九法界嘅正法，同見呢個三土五音啊，亦係徹底虛妄啊，佢虛妄到同於。嗰一個人啊，眼有病，所見呢個圓影五色重疊咧，係同樣個虛妄。點解？因為十方如來及大菩薩啊，佢於其時時三摩地中見與見圓，就變所想像，而同虛空花係本無所有啊。咁啊，因此就證明九法界正法，所有能見所見。皆自是虚妄，妄到如同嗰一个人啊，同埋见到呢个圆影与色重叠一样。咁啊，若要话我哋知不能见所见嘅见相二分，全属虚妄啦。呢种就叫做真知系真见啦。咁啊，即是系正文所讲啊，以呢个真见鉴于呢个妄见之时。咁啊，真見就唔在於呢個妄見啦。咁啊，亦即是所謂見見之事，見非是見嘅道理啦。咁啊，如果你阿難話唔懂得啊，乜嘢叫做見見非見咧？咁啊，就係上文所講嗰種道理一樣。 十阿难则无身为语啊，以此而是进退合明。咁啊，此一方叫做合明二网嘅第二波，叫做进退合明，就系将呢两种嘅网线啊，所谓截截网线同埋通分网线，咁啊，将呢两种网线一进地一退合而发明。一种显示法有所见，都皆是虚妄。即如同《金刚经》所讲啦，佢话法所有相，就皆是虚妄。咁啊，凡《金刚经》虽说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啦，佢就未曾说出佢呢个虚妄之由。咁啊，但系始终咧，唔单话口头。说我哋众生凡有所见啊，虚妄啊，而且事实可以证明佢系虚妄，咁就叫做咧一进一退啊，合而发明，显凡有所见咧都系虚妄啦。咁啊，分为两科，初科咧系总事，咁啊二科就别名，而就第一科咧系总事，佛话阿难，佢话唔今就为语啊。人佛如今就为你阿难，所谓以此两种事，所谓别别妄见同埋呢个同分妄见呢两种事咧，咁啊一进就一退，合而发明一下，咁啊显示能知所见，都皆是虚妄。咁啊，所以此一段经文嘅意思咧，就系话你阿难，咁啊文佛。将来所说啊，所谓见见之时就见非是见，见由嚟见就见不能及嗰种道理啊，你因为唔领悟，所以就重生迷昧。咁啊，但系佛现今就为你阿难开将呢个同分同埋别业两种妄见，咁啊一进一退合而发明，显凡有所见的皆是虚妄。咁啊，但系能够知道佢系虚妄嘅咧，咁啊呢个就系绝在真见啦。咁啊，呢个绝在真见，见于鉴于呢个有能有所妄见之时，咁啊呢个真见绝在啊，就非有呢个能所嗰种咁妄见，就名为叫做大慧目啊，亦名叫做国心明净。所以你阿难唔了解所见见非见嘅道理啊，咁啊现在我咧就将啊呢个结业同业咧，咁啊一进一退合而发明咧为你啊分析一下，咁啊使你知得凡有所见都系虚妄，咁就显示呢个真见绝在，系大慧目，系国心明净啊，咁你就知得。或者就叫做见见非见嘅道理啦。咁话阿难，不如俾众生特别热妄见，畜生当中所现如影，就虚似前景啊。咁话中起见者，就目境所成，正色见路就非色所造。第二见景者，就中目见垢。例如今日以目观见的山河国土及诸众生，皆是无此见病所成，见语就见缘，此现前景，既缘我国名就见所缘境，国见就即境，本国明心就国缘非境，国所国境就国非境中，此实见见就云何复明国民之见，或是故与今见我及汝的定诸世间十类众生，皆即见境。个非见境者，彼见真经；正非境者，故不明见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啊，就属于进退合明第二科，名为叫做别名，就系将呢个二种妄见啊，分别。嚟到发挥显明，咁啊分两科，初科叫做进别就例同，第二科咧叫做退同就例别啊。咁啊现在咧系第一科叫做进别就例同，就系进 跌入一個人的網線啊，就例同咧柯南一個人的網線一樣。咁啊，柯南如此啊，同一切眾生都亦復如是嘅喎。柯南，佢話如彼眾生就跌入網線，畜生光中就果現如影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就係跌上文啊，同世間人。就莫有惕醒，个夜见灯光有圆影物，五色重叠，咁啊即是系进一人个妄见啊，咁啊以例啦，同于柯南一个人所有个妄见一样，咁啊虽此个前景，咁啊呢个见到呢个圆影嘅人啊，咁啊以为呢个灯中。實在就有呢個圓影，咁啊，似得咧係呢個眼前之影啊。咁啊，現在話有個虛字咧，就唔係真實，只不過咧似得咧係實有，佢話虛似前景。咁啊，既然係呢個真實嘅前景啦，咁啊，原則呢個圓影啊，又點樣來咧？因為我哋説佢唔係真實啊嘛。只是虛不是似啫，咁啊呢個圓影當然係虛妄啦。咁啊原則呢個圓影啊從頭而來，佢話中彼見者就目境所成啊，中者就係不也，就話不境啊呢、這個能見之人，佢所見到呢個五色圓影重疊啦，就因為佢呢個清淨眼目。患有一種紅根赤頂之病，所以就幻形見到有呢個五色圓影重疊，咁就說明呢個五色圓影咧就唔係造成，咁啊亦都唔係生成啊，全是虛妄不實，只不過眼有病，然後先至見到。但是这个清净目人冇眼病的人啊，冇个人见得到啊，咁啊证明他所见啊系虚妄，理由原因啊就是由于他这个眼病所致，咁啊见圆影就是这个眼有红根所幻成，咁啊原则嘅点解又有这个眼病啊？这个眼又有这个红根的赤顶。咁啊，呢個眼個紅根摺影啊，又從邊處而來咧？我話整色見路就非色所造啊！嗱，始終呢個字咧就當呢個眼目呢、這個目字解，就係話由於有摺影，就有呢個紅根啊，就係、是、呢個清淨目咧一種個路相。咁啊，呢個清淨目。有呢個赤根個爐障啊，就平時由於佢或者用呢個眼力咧過爐，或者咧睇書咧睇得多啦，咁啊或者咧用呢個眼力咧去做嗰啲好微細嘅事業，啊例如挑圖章啊，啊或者呢個印刷局執字粒啊，呢啲都係屬於咧係過分啦勞動呢個眼嗰種嘅神力嘅。咁又或者咧，佢呢個五臟不調，冇或者咧過分嘅熱氣啊，咁啊都係令到佢呢個人嗰對眼咧會好好地咧有呢個紅根啊發生，所以呢個赤頂啊就係咧清淨目嘅爐相，咁啊因此就見到啲五色圓影，咁啊説明呢個五色圓影啊。就不是这个灯色之所造成，乃是因为这个清净眼目、啊、有所问题，咁啊生出这个赤根啊，有先至见到啊这个五色圆影重叠。所谓言见醒者，就终无见究啊。咁啊，若是话呢个人佢知得呢个圆影之所以发生。是完全由这个好眼生起一种红根赤影之所幻成， 咁如果呢個人有咁樣嘅見解咧，佢就終無見究啦，佢就唔會有其他咧種種嘅過處啦，就唔會説話呢個緣影咧係根有係見有啊，佢亦都唔會説呢個緣影咧係離根離見有，就唔會有呢個種種嘅過彎。咁啊，始終咧呢個醒人啊，即係眼有紅根性呢個人，咁啊就例呢個九法界嘅正法。咁啊，呢個徹頂紅根咧就通例啊三煩惱。咁啊，呢圓影咧就通例呢個三土嘅五陰啊。咁啊，能見到嘅就係受想行識嘅四陰屬於心法。就總合兩個病目，但係所見呢個色音啊，同埋呢根身氣界就總合呢個餘影，所以下文咧我哋就跟住就係合法啦。我話以中比見者，就目境所成，就係以嚟啊由呢個清淨智目，咁啊起於個三煩惱嘅色境啊。所以幻成九界的三土五陰，那個整色見爐就非色所造啊，就嚟有呢個三煩惱的徹整。所以呢個菩提是眼中咧就有呢個爐病啊。各位以言之整者，就終無過咎啊。若你能夠了得所謂身心世界，都是三煩惱徹頂之所造成，咁你就唔會有種種嘅過患，就即使係以呢個身見啊，鑑於呢個妄見之時，咁啊呢個身見就唔係呢妄見啦，就係物是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嘅道理，就合上文咧，所謂見醒啊，就非病。咁啊，以上咧就系进别，咁啊下文咧就属于例同啊，即以上呢个别业就例同阿难一个人所见咧，同样系虚妄啊。我话例如今日，佢话以目观见三婆国土及诸众生，咁啊例如阿难现今以目观见，咁啊目观见呢三个字咧。即上文所謂見明暗通則種種境界嗰個見證，係屬於呢個見分啊，就係合見呢個五色圓影咧，呢個病目。咁啊，山河國土就及諸眾生呢個依正而報，就屬於呢個上分啊，就合上呢個五色圓影。咁啊，皆是無始就見病攞情，即係話我哋點樣知得呢個見相二分啊係虛妄咧？我話皆是無始時來，咁啊呢個菩提正智之中啊，起於呢個三煩惱病之所幻起，咁就合上文所謂中比見者啊，係目境所成。所以始終呢個無始見病呢個見字咧，合呢個清淨目呢個病字咧，就合啊呢個赤頂，就係話夜見燈光所現嘅圓影咧，就係由於啊佢呢一個眼呢個清淨眼啊有呢個紅根赤頂之所成，就係例你阿難今日啊。見到有呢個山河國土以及諸眾生咧，都皆是係無始呢個真見啊，起於呢個無明鏡啊，然後先至幻起呢個能見所見。故話見與見緣就始於前景啦。咁你呢個能見個見性，要用所見呢個山河國土就及諸眾生。咁啊，就似得咧，系呢个现前嘅心境，咁啊，亦都系一切众生咧，执有现前嘅心境，系似得咧系有，咁啊，证明就唔系实有。点解咧？因为 無始而來啊，係起呢個無名鏡先自由，還起呢個自相二分。咁啊，若是話我哋一念反觀自性啊，咁啊，我哋還歸真正之時，唔再起呢個無名煩惱病啦。咁啊，真正絕代就邊處有呢個能見？就有呢個所見咧，所以話能見所見，不過咧似得係現前景啊，就唔係真真正正咧係實有，咁就合上咧似合上虛似前景個一句經文。咁啊，既然係似得呢個現前嘅境界，咁啊唔係真實啦，但係點解現在啊？咁啊，人人都見得啊，有呢個能見，咁咪亦有呢個所見啦。咁啊，則此個心境啊，又從何而來？故話圓我國名，就見所圓整啊，就係話原本我等眾生呢個本國妙明心中，咁啊起於能見嘅六根，咁啊見啦。以及所见的六尘，咁啊即系所缘啦。佢话皆是整病啊，咁就叫做见所缘整，咁就合上啦。就话中比见者就目境所成，咁啊亦即是啊从真起妄啊，妄就不是真。佢话个见就即整啊，就系过于呢个能见嘅六根。同埋所見呢個六塵，即是咧係個赤根嘅整病，咁啊即是合上文啦，所謂影見俱整啊，即係所見呢個原影，以及能見原影啊，呢個病目都係完全咧屬於整病而有，此就即是所謂妄知妄見啊，就妄得。如真，咁话本国明心就国然非境啊，就系话呢个本国明心本来就系明国，本来就系妙明，咁啊叫做本国明啦。咁啊国然就非境咧，就系话能国其前缘，呢个能见以共所见啊，都系虚妄，但系呢个本国明心咧。自性就是清净，无能无所啊，绝对的，所以就不是这个整病啊，咁就叫做国缘，就非是整病，就合上文咧，所谓见整就非病啊。咁啊，国所就国整啊，就国非整中，嗱，始终国所国整啊，呢个整字咧。就作呢個見字咁解，即物過所過見，就係我哋覺得佢所見呢個國土眾生，以及覺得啊呢個能見山河國土呢個見性，咁就叫做國所見，亦同覺得咧呢個能見嘅見性，叫做國所國見。咁啊，國非整中咧，就係話。我哋覺得呢個能見嘅見性，以共咧呢個所見嘅境界之時，但係我哋呢個覺性啊，係超然獨立，唔係在呢個醒妄之中，我話覺非嘅其中，咁就合上文啊，所謂現見境者咧，就終無見究。咁啊，亦是啊，以呢个真觉觉于呢个妄觉，真觉咧就唔系以呢个妄觉，咁啊，亦是啊，以真加妄啊，呢个真见就唔系呢个妄见，故话此实就见见啊，咁啊，此一句咧就结答，就系你阿难，在将来啊，闻到佛所讲。见见之事，见非是见啊！你唔懂啊，所以从真迷昧，所以佛就于上文开示你阿难，所本国明心就过如非境啊！ 國所國變，國非正宗。咁啊，呢種道理咧，就係、是、實實在在啊，所謂見見之事，就見非是見嘅道理。咁啊，你可能唔懂呢種道理啦嘛，所以佛就同你講，雖然我哋迷之時，所謂呢個自心之中有呢個煩惱嘅色境啊，所以在呢個菩提智眼之中嘅見得咧，有呢個能見所見。但系能见所见咧，系纯粹啊迷一心而引起啊，由呢个无明病彻醒之所成。咁啊，虽然似得咧系好似呢个能见所见咧系呢个现前的，但系其实咧彻底虚妄，就系说明我哋以呢个真见咧，咁啊觉于呢个能见所见嗰阵时咧。但是这个真见是绝对没有这个能见所见啊，那么这个真见呢不堕于这个妄中，那么这种道理呢就是叫做真真正正啊，以这个真见鉴于这个妄见之时，那么这个真见呢就不是这个有能有所的妄见，那么你不明白见见非见的道理了吗？所以我今日告诉你，此一种道理呢就是实在啊，是叫真见鉴于妄见之时，那么真见就不是这个妄知妄见啊，那么就叫此实见见啦。那么既然我们这个真见啊鉴于这个有能有所的妄见之时，咁啊！呢个真见系绝对无能所啦。